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51集，幽林深处。白玉堂抬手，一块墨玉飞黄石飞进了林子，突然就听到咔嗒一声，十几支箭射了出来，将那块墨玉飞黄石的周围插满。众人又看了白玉堂一眼，小四子眨了眨眼， 小五知道破机关哦。 你说哪个小五？ 沉默片刻，众人又都笑出了声。展昭眯着眼睛和白玉堂对视，算是报了刚才肥燕子的仇了。 你怎么知道是个镇？认识的？ 这是个很普通的镇，防小偷的。 这小偷也忒惨了点儿。再说深山老林的，哪来的小偷啊？ 小五又叫了一声，似乎是催促他们快些。 那要怎么走啊？ 跟着小五的脚印走就行了。 白玉堂说着，率先下台阶走进了林子。展昭伸手抱过赵普手里的小四子，赵普拉着公孙，他俩一人照顾一个，以免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赵普一个人照顾不过来两个。不过跟着小五的脚印，众人顺利地穿过了梅花林，来到了小屋前边。 有人吗？ 白玉堂敲了敲门，没人答应。其实也不需要敲门，他们几个都内功深厚，根本感觉不到这里有其他人的气息。白玉堂轻轻推开门，往里望了望，展昭也探头看，不免惊讶。 啊， 看到什么了？ 赵普和公孙赶紧过来。房间里很整洁，墙上挂了很多桃木的制品，桌上好多符咒，书架上满满都是书。白玉堂推开了房门，走了进去。房间里已经积累了厚厚的灰尘，看来很久没人住过了，但是地上却有几个脚印，桌上的东西似乎也被人翻过。 看， 展昭拿起了一块桃木的令牌给白玉堂看。众人都皱眉，是那个死掉的小道士随身带的东西。之前几次天母出现的时候，东西掉了一地。再看看进了屋子的小五，莫非这就是那个小道士和小五之前的住处？ 不像啊，那个小道士应该是南方人。 南方人？ 哎，对了，还有件事情。那个道士的尸体，我验尸的时候发现他的胸口那个黑虎纹身是画上去的。 画上去的？ 嗯，对啊。还有他身上有不少银票，来自于各地不同的州城钱庄。 他会不会是一个到处给人做法事赚钱的道士，四处驱魔，所以银子来自不同的钱庄，身上画个黑虎，难道冒充茅山派啊？ 那为什么小五跟他在一起？ 嗯，人都死了，无从追问了。不过这里住的应该是一个世外高人才对。 公孙边说边从书架上抽出来了几本书，翻开给众人看。 那这些都是梵文，讲的大多是五行术数、六道轮回。 你能看懂？ 嗯，都是些平时见不到的残卷。 也许只有小五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小五呢？ 展昭一回头，小五不见了。找了出去，就看到在院子里，小五正刨坑。 又刨坑？不会这里也有轰天雷吧？ 赵普好奇地凑过去，就看到小五正挖出来一些东西。赵普在院角的篱笆墙边拿起一把铁锹，帮着小五挖了起来，没一会儿挖出了一个坛子来。赵普将坛子搬上来，打开就见里边是几个小坛子。赵普打开其中一坛的泥封，一股酒香味扑面而来。 哇，好香啊！ 赵普又闻了闻，公孙也接过去闻了闻，又拿出银针测了测。 没毒的，大概是这个主人埋着的陈酿。 是米酒。 好像不错。 赵普拿着一小坛子喝一口，咂咂嘴，对众人点头。 好酒啊，我还没喝过这么好的呢。 众人也各自拿了一坛来喝，果真醇香浓郁，回味无穷，喝一口便是唇齿留香，酒也不是很烈，十分好喝。 好酒啊。 白玉堂也开口赞叹，小五晃着尾巴看众人喝了酒，接着刨坑。 哎，还有酒吗？ 果真小五又刨出了一个坛子来，是个白色的瓷坛子。众人微微一愣，这是骨灰坛子。 哎呀，晦气，怎么酒坛子埋在了骨灰坛子边上？ 又没埋在一起，有什么关系？ 公孙接过坛子打开看了看，里边的确是一罐子的骨灰。那边小五接着刨坑。 小五呀，下面还有什么？ 没一会儿，小五刨出了一个盒子来，叼着给展昭。展昭伸手接过盒子，就见是个桃木的匣子，做工很考究。这里常年寒冷，四处是冻土，所以盒子并没有被虫蛀。打开盒子，里边有一块白色的卷，写满了字。公孙打开看了看，给众人念上面的字。 无名为钟林，是茅山道士的后裔，降妖捉怪到了亳州府一带，听说山中有雪妖，便进山寻觅，不料跌落山崖，师父留给我的黑虎跌死了，就只剩下刚出生没多久的小虎。 众人听到这里，下意识地看了看小五。小五继续蹭展昭，展昭觉得这老虎性格比猫还粘人，而其他人只觉得小五是打心眼里喜欢展昭，同类的那种喜欢。接着公孙继续往下念。钟林跌下山崖后，意外发现了冰瀑之中的梅花林，林子里住着个孤苦的女子，这女子叫陆瑶，她天生一头白发，是个白子。她出生那年，亳州府发生了瘟疫，有个道士说她是妖孽，要烧死她。陆瑶的娘为了保护她，带着她逃到山里一直隐居。后来陆瑶的娘死了，她这辈子没见过她娘之外的什么人，不敢离开山里。下大雪的时候，附近能吃的东西都没有了，他会悄悄跑到林子里找吃的。有时候遇到猎户，他一身白，吓得猎户们以为撞见雪妖了。众人了然，原来雪妖是这么回事。钟灵受了伤，在屋子里暂住。陆瑶心地善良，胆子很小，照顾得他很好。那时是寒冬，他冒雪跑出去找来吃的给他，自己宁可饿着。钟灵和他相处久了，两人渐渐生出感情来。为了陆瑶，钟灵在此地安家，两人一起平静生活。钟灵行事小心，他发现山里其实有不少草药，于是经常摘些草药或者打些猎物，到亳州府换了钱买些东西回来。而这期间，陆瑶和小虎生活在一起，也有个伴儿。这一段共同生活的日子是陆瑶和钟林最开心的时光。钟林说，陆瑶很单纯，十分容易满足，买朵便宜的头花给他，他就能开心好几天，很活泼。但是有一天，钟林病了，貌似是受寒，陆瑶留下黑虎照看钟林，自己独自去山里给他采草药，之后就没有回来。钟林醒来后带着黑虎出去寻找，在山林深处找到了陆瑶的尸体，陆瑶被咬死了。 当时钟林以为路遥是被野兽咬死的，但是这山中根本没有野兽。后来他发现路遥脖子上的伤口有蹊跷，而且四周都是带血的人脚印。钟林悲痛欲绝，将路遥尸体火化之后埋在院中。他开始寻找杀害路遥的凶手，而同时他听说了关于天母的传说。 钟林认为是天母咬死了路遥吗？ 当时出现了很多死者，情况和路遥相似，伤口怪异。钟林用尽心力想抓住天母，但是力不从心。 为什么力不从心？ 钟林因为伤心过度，再加上积劳成疾和伤寒没有根治，得了重病。这封信应该是他半年前写下的，他可能刚刚去世没多久。 他还说了什么吗？ 他最后写，他会死在后山的一个山洞里。 我的身体渐渐不行了。以前在后山采药的时候，我曾无意间发现一处洞穴，那里僻静，想必是个不错的埋骨之地。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可惜到最后也没能查清楚阿瑶究竟因何而死。好在调查天母的事情有些进展，天母其实是个幌子，另有隐情，而这亳州府原来藏着个天大的秘密。所有的线索我都写在一份卷宗里，藏在桌子下边神龛底座的抽屉里。小虎极通人性，极乖巧，应该会带着有缘人来找到我埋着的酒和阿瑶的骨灰，还有这封信。酒本来是埋着准备和阿瑶成亲时喝的，可惜没机会了，请有缘人喝吧。另外我有个遗愿，希望能将我的尸体也火化，然后和阿瑶的骨灰放在一起，合葬到林子外边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，最好是热闹一些的地方。阿瑶这辈子都没出过林子，他最大的心愿，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去趟集市逛逛。 公孙念完信，小四子直吸鼻子，觉得这两个人真可怜。展昭将信和匣子收了，看了看小五，拍拍他脑袋。 小五啊，你跟着那小道士，该不会就是为了让小道士做有缘人，来帮你主人完成心愿吧？ 众人无奈，那小道士可能没明白小五的意思，毕竟小五不会说话。小五晃了一下尾巴，那意思像是要带众人去后山。 稍等一下。 白玉堂突然跑进屋子里，找到了桌子底下的神龛，打开抽屉，里边却是空的。白玉堂快步走了出来。 东西被拿走了。 被拿走了？ 钟灵说天母另有隐情，亳州府有天大的秘密，如果那个小道士是不小心进入，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进入，很可能在某种巧合之下已经找到了那份记录线索的卷宗，而正是因为那份卷宗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。 道士的随身物品我仔细检查过，没有什么卷宗。 众人直皱眉，被人捷足先登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